每一个精英，一天24小时，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。 城市父母，放肆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朋友对于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不管日子过得有多么难多么苦，只要有朋友陪伴，这还算能够熬得过去。累到想哭的时候，找朋友涮个火锅，或者是一起瘫在沙发上看一场电影，眼泪可能也就憋回去了。虽然烦心事暂时没有办法消除，但至少在那一刻可以稍微松一口气，或者是打一个电话就能够轻松地缓解压力。所以我觉得朋友真的很重要。 是一种信仰。 不知道哪一瞬间会让你觉得成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，我觉得大概可能是在每一个最无助的时刻吧。我们慢慢割舍掉了对于任何人的依赖心，知道自己大概靠不住，但只能靠自己的那一刻，可能就是成长最痛苦的地方了。但是当你默认了这一些道理之后，还是能够被人偏爱的时候，就会真的觉得世界很美好，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吧。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偏爱。 忏悔，无路可退，只能无言以 我们每天忙着过自己的生活，读不同的书，做感兴趣的事，坚持锻炼身体，增长学识。什么时候能成功，这份努力是不是会有回报，别人的评价不需要过多的在意，只需要专注于我们自身内在的积累，宁静坚韧。一个人就像一座城市，看起来安逸平和，其实内心风生水起，默默地攻城略池。 情分落九成， 两两是雨还是

醉吧，一生把爱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爸妈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都是孩子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。 小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不认同的大道理，信誓旦旦地说自己不会变成讨厌的大人，可是当年龄大了，回头看过去的小时候的那一些信誓旦旦，早就已经变得支离破碎。人心总是会变的，我们也总是会长大的。

成年人的感情是不追问，是不解释，是心照不宣，是突然走散，是自然消减，是一种冰冷的默契。真正的离开其实都是悄无声息的，这可能也是成长无奈的一部分。

不管是现在进行时还是过去时，爱情都曾经以最美的形式存在着。珍惜爱，善待那一个你曾经爱或者是曾经爱你的人，因为很多东西虽然过去了，但本质是不会变的。因为发生过了就是发生过了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叶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